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为了纪念大兴政协成立60周年委员成果展暨书画作品展在区文化馆揭幕。 近日，北京出现强降雨天气，大兴区太和路在电力防汛中使用了大功率联合吸污排涝车，提升地下变电站室、电缆隧道和夹层等特殊地点的防洪排涝能力。这是大功率吸污排涝车第一次在北京市投入防汛工作。 一座偏僻的平原小村拥有2000多亩生态林地，利用这个天然优势打开了旅游发展之路。大兴区长子营镇赤鲁村利用天然的林地资源，划出一片起伏林地，建成一个真人 CS 对战基地，开张仅2个月的时间就吸引了600多人次的游客前来对战，成为了村庄发展旅游的效益增长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报道， 我宣布纪念大兴政协成立60周年委员成果暨书画作品展现在开幕。 近日，为纪念大兴政协成立60周年委员成果展暨书画作品展在区文化馆揭幕，区政协主席吴问平为本次活动宣布开幕。据了解，本次展出共收到参展作品75件，证书奖章奖杯212个，书画作品153幅，摄影作品92幅，充分展现了历届政协委员饱满的创作热情，各行各界人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大兴干部对政协事业的鼎力支持。大兴区书画家协会理事严宝成告诉记者， 这个咱们大兴政协成立60周年，这一份还是非常喜欢书画作品，它能够抒发个人的心情，能够用我们手中的笔与现实有机的结合起来。我们要代表我们的书法家协会，我们的会员上走入学校去。去年搞了第一届传统文化夏令营活动，在亦庄文景中心，其中有60名孩子在这个暑期受到这样的教育，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烈的欢迎，所以说非常的好。今年呢，我们还准备继续搞下去， 还准备继续是吧？ 再说呢，我们通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关工委这一块，进入学校、进入社区，这个书法，因为我们这儿有从文体中心下边还有7个居委会有书法班，他们都有一个少年儿童班。我相信将来咱们传统的中华文化一定能够向上发展。 本次书画展以聚群力、光辉岁月及广志继往开来为主题，充分展现政协委员主动引领发展、助力新区腾飞、传承非遗历史、服务新区百姓、扎实本职工作、敢做行业先锋的风采。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新一届政协人必将以高昂的热情、饱满的精神、务实的作风投身到新区各项事业中，为构建宜居宜业和谐新区、实现2个100年的伟大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出现强降雨天气，大兴区太和路在电力防汛中使用了大功率联合吸污排涝车，提升地下变电室、电缆隧道和夹层等特殊地点的防洪排涝能力。这是大功率吸污排涝车第一次在北京市投入防汛工作。 七月六号上午，记者在大兴区太和路一口电力电缆井旁看到，由于几天的降雨，这个电缆井已经出现了雨水倒灌的现象，对设备安全运行造成了隐患。只见一台大功率联合西屋排涝车在应急抢修人员的辅助下进行抽水作业，车尾部排水管同时将污水排至市政管道，十多米深的电缆沟道30分钟就完成了排水作业。 国网北京电力运煤检修部副主任娄奇鹤介绍，这辆车的特点是吸尘高、吸力大，最大抽吸深度可达25米。这是大功率西屋排涝车第一次在我市投入防汛工作。据介绍，以前针对变电站式隧道内排涝，主要依靠中小型潜水泵作业，现场需要连接外部电源、查找排水路径等操作，操作时间较长，排水效率低。而西屋排涝车操作简单，不需要外接电源，就可以将吸抽物体储存在车后面的储水罐中，同时也具备了一边吸一边排的功能，工作效率提高了3-4倍。 据了解，这辆西屋排涝车不同于常规的靠大气压的工作原理抽吸的方式，它利用3级鼓风机在罐体内形成类似真空环境，通过负压实现超强吸力，能够吸抽混杂在污水当中的石子等异物，非常适用于像现在这样的电缆沟道污水、淤泥的抽吸、青涝的装运，并且可以通过高压水对沟道进行强力疏通和清洗，这大大提高了电缆隧道的应急排水抢修的水平。 本台消息，一座偏僻的平原小村拥有2000多亩生态林地，利用这个天然优势打开了旅游发展之路。大兴区长子营镇赤鲁村利用天然的林地资源，划出一片起伏林地，建成一个真人 CS 对战基地，开张仅2个月的时间就吸引了600多人次的游客前来对战，成为了村庄发展旅游的效益增长点。 一片茂密的丛林，瞬间闪过的身影，仿真的射击器材，赤鲁村密林深处，来自市区的20多名游客分成2组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仿真战斗对决。在这片茂密的丛林中，拥有沙袋、轮胎和油桶组成的防御工事，地势较高处还建有砖石砌成的堡垒，成为天然的掩体，可以容纳40人的对抗训练。 赤鲁村是个普通的平原小村，紧邻河北省廊坊市，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种植桃、梨等果树。赤鲁村拥有2000多亩林地，占村域面积的90%以上，是一个天然氧吧。这片天然的次生丛林地静谧舒适，是村里的一块宝地。去年，赤鲁村成立了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打算引入旅游项目，促进村民增收。村支书尤淑凤说，许多游客来到赤鲁村都是冲着这块林地，要把握好时机，利用好这个自然资源。尤淑凤告诉记者，高低起伏的地形是天然的对战掩体，对战起来更显逼真。 去年底经过几次考察，这块起伏林地最终成了建设 CS 基地的第一选择。村里投入了30多万元，对4000平方米的起伏林地进行简单改造，并配备了镭射激光自动步枪、机关枪、狙击枪和烟雾手雷等道具。今年5月，真 CS 基地将正式的对外开放。 基地开张2个月以来，生意不断。接下来，赤鲁村将借着真人 CS 的热乎劲儿，结合村里原有的国防工事，开发红色国防教育旅游内容，并引入适合儿童玩耍的水陆战车、森林小火车、手工制作体验等游乐设施，吸引不同年龄层的游客，带动村庄采摘、观光、娱乐等产业发展。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记者靳时萌报道。

不仅是初学驾驶人，就连刷满驾照分的机动车驾驶人在接受审验教育时，都会加强对机动车驾驶人不礼让斑马线等法律法规以及危害后果等知识的考核。凡初学驾驶人通过人行横道不停车让行、不主动避让行人或非机动车通行等行为的，考试一律评判为不合格。 东方时尚驾校法规教育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以前他们对学员的培训中已经包含了关于礼让斑马线的内容，收到市交管局车管所的通知后，特别增加了相关培训知识的比重。教练带领学员在模拟场内练车时，会特别提示学员们注意斑马线，如果教练在培训中发现学员在遇到斑马线时不懂得减速避让等文明驾驶知识，将不会允许学员参加实际道路考试。记者了解到，有的驾校还在学员拿到驾照前组织学员宣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礼让斑马线。 本台消息，7月6号，媒体接到清源街道滨河西里北区居民的热线，说17号楼9单元12户居民家中厨房烟道周围漏水，屋内已经积水。雨正大时，记者来到热线居民家，走进单元门，1楼住户大门敞开，废物发酵后的臭味扑鼻而来，卷成条的毛毯堵在距大门一步距离的厨房门口。记者走进1楼住户贾阿姨家中，看到厨房天花板与烟道口处墙壁的位置浸湿了一片，天花板挂着水滴往下渗，烟道口处的墙壁有小水柱往外喷。 紧挨着烟道口墙壁处的冰箱和微波炉盖着塑料油布，地上放着大小不一的4个塑料盆、塑料桶，积满脏水，桶内水体黑褐并伴有脏污。贾阿姨说，我家住1层，水是从7楼流下来的，整个单元的12户都有渗漏，所有的水都汇聚到我家。你看看鸽子屎，厨房又脏又臭，孩子饿了只能叫外卖。 3楼的一位住户告诉记者，他们家也这样。记者跟随他来到家中，同样看到厨房天花板水滴下渗，烟道口处的墙壁上也有水顺着流，地板有少量积水。3楼阿姨掏出手机，边滑动手机里相册，边和记者说，看到没有，从墙上往外喷水，要最大号的洗衣盆接。 据了解，造成这次12户居民家中厨房漏水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今年3月份，清源街道陆续接到居民投诉，说滨河西里北区17号楼9单元7楼业主存在违建、养鸽子扰民、污染环境等问题。社区和街道与7楼业主联系，并几次做工作。7楼业主在与城管部门的约谈中同意拆除违建，但由于业主自己没有拆除能力，要求街道给予帮拆，共持续5天时间。 直到7月2号下午，基本完成拆除后，业主对拆除不满意，情绪发生变化，拒绝与街道沟通，导致后续防水工作没办法进行。街道相关负责人说，业主反映拆除工人偷他的东西，并已经报警，要保持现场原状。 7月6号的雨导致12户居民家中漏水，同时顶楼拆除违建后的电线、燃气裸露，也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接到住户反映的情况，清源街道街道办事处迅速启动紧急处置机制，并制定了多项处置方案。在清源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与消防、城管、司法、安全科等几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研究后，最终确定使用消防云梯将工作人员与防水材料送到楼顶进行维修。经过1个小时的紧急维修，险情顺利排除。 本台消息，都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不，平谷区就有这样一位好邻居，勇敢救下被困在阳台外的4岁小女孩。这位好邻居王志林说，救人是我们内心的本能，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6月26号早晨7点多，家住平谷区北环东路的王志林还在睡梦中，突然听见岳母在阳台喊道，志林快醒醒，旁边阳台上有个孩子。走到阳台，王志林发现隔壁单元3层的位置，一个小女孩脚踩着2层的防盗护栏，双手紧扒阳台窗户，半悬空着。 王志林先安抚小女孩说，孩子你别动，叔叔这就过去抱你。 叮嘱孩子不要动，然后急忙跑到小女孩家敲门。门被上了锁，敲了半天也没有回应。于是王志林立刻下楼寻找其他解决办法。王志林再次来到楼下时，周围已有不少邻居聚了过来，有的拿来自家棉被撑开，有的从家里拿来沙发垫子，以防小女孩意外坠楼。 这时被困小女孩的母亲从远处哭喊着跑来，同王志林一起回到家中。可当女孩母亲用钥匙开门的时候，发现门已经被反锁。女孩母亲吓得坐在地上大喊，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呀。被困女孩的哭声让人焦急，王志林急中生智，从三层楼道窗户探出去，看到小女孩家窗台外有一个预留装空调的小平台。在没有穿戴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王志林冒险穿过窗户跳到平台上，然后攀爬到小女孩脚踩的护栏上。 随后王志林发现小女孩家阳台旁的厨房窗户可以打开，于是王志林一边安慰孩子，一边翻进厨房，然后跑到小女孩被困阳台，慢慢把孩子抱了进来。之后他打开反锁的防盗门，母女终于团聚了。看到孩子安全后，王志林就悄悄地离开了。 事后经过了解发现，原来被困女孩的母亲季某本想到小区外的路口接自己一岁多的小儿子，想妈妈心切的四岁女儿试图打开防盗门去追妈妈，拧来拧去还是不小心将防盗门反锁了，然后小女孩将几个凳子摞在一起想从窗户爬出去，却被困在了阳台外。季某说，下楼接趟孩子，没想到女儿会从阳台爬出去，后悔疏忽了防范，真的很感谢这位好邻居救了我的女儿。 本台记者报道。 兔童呢，它最早呢，它起源于成都，它一位慈祥的妈妈，因为她儿子愿意吃这个兔头嘛，所以她自己卤制一种，至今为止呢，已经20多年了，大众都比较认可。 兔头是四川成都的名小吃，是成都人消暑下啤酒的必备食品之一。而最著名的兔头发源于成都市旁边的双流镇，那里的双流老妈兔头已成一绝。成都人啃兔头可比上海人吃大闸蟹，不会吃的人觉得又费事儿又不顶饿，会吃的人吃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如此麻辣鲜香、口味独特的兔头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兔头呢是夏季下酒的一道好菜，选择的兔头呢要求也比较高。这个兔头呢有大有小，但大的呢它肉质发老，但小的呢肉质又太少了。我们选择兔头都选择6个月以上的，肉质比较嫩，说大小都均匀，都是一样的。咱们家的兔头呢先用清水泡，因为清水泡它可以去腥味，还有去一些兔头上的血水嘛。浸泡以后呢，它用小火就是慢慢炖，把它煮熟。小火煮熟以后，咱们捞起来再单加工成麻辣和五香的。麻辣兔头需要加入香辣的调料，搅拌均匀，加入我们自己的特色的配方。麻辣鲜香但不辣，吃起来呢是嘴辣心不辣。五香呢就是像一般吃不了辣的，它吃它肉质也是嫩鲜香的。 蜀香双流兔头的张经理还告诉记者，他们家兔头的做法和配方是从四川双流镇引进过来的，就连厨师都是四川成都人，绝对口味纯正。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海鲜烧烤。记者了解到，蜀香双流兔头位于黄村西带街西口与兴旺路交叉口西南角，7月8日到7月28日更有消费168元啤酒免费喝等优惠活动，让您清凉舒爽，热辣一下。 北京市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大兴区开发区，举报电话8929-3926，举报信箱5712信箱，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早8点到晚20点。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吴金浩播音，圆圆靳时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986。 北京时间20点整。